咁我哋使唔使結壇呢？咁然後結界建立道場，種咗108片星星，種完之後，然後結界建立道場啊。咁呢度咧係求依十方現自國土，無常而來，放大光明來觀其頂，阿難二時末世清淨比丘欲比丘尼白衣騰熱三滅貪淫次法正戒依道場中發菩薩言出入燥欲六時行道二時不昧經三七日我自然生至其人前摩頂安慰令其開悟、啊、所以呢我們修行呢非佛之無令其實我之不敬只要你精心一意是敬呢佛就出現了佛說他會來摩頂受記安慰你但是你要做得到才行、哦、他說中這個無畏心佛所講的靈驗咒108片之後內外都清淨了然後就結界建立道場建立道場就在這個道場裡面是入這個三摩地即是入定入定呢做什麼是求現在十方自世之法娑婆世界法已經入滅了極樂世界佛還在那裡東方淨琉璃世界佛都在那裡文殊師利菩薩現在在北方作法就有佛還自世很多世界上很多佛自世的我們入定的時候求現在自世的諸佛慈悲攝受放光供頂令我們消除煩惱這樣我們就真真正正清淨了這個清淨的人是誰誰都有份比丘又得比丘尼又得白衣都得騰熱都得白衣就是普通的在家的居士騰熱呢只要你發心、哦、就得了、啊、這個是求道的基不論男女僧俗四眾弟子都可以修這個法門三滅貪淫呢是指這個白衣來講的次佛正戒呢是指出家比丘比丘尼講若果能夠嚴持諸佛所講的四種清淨明慧生心不憤而且在道場中呢發菩薩四運誓言、哦、由此可以知道法言是很重要的四運誓言大家都知道啦大家都發過啦是不是我相信在座大家都發過啦四運誓言但是做了幾多呢想下眾生無邊誓言道你道了幾多個眾生告訴我聽煩惱無盡誓言斷斷了什麼斷了貪呢因為斷了貪斷了痴呢斷了見惑呢因為斷了思惑呢、哦所以呢我們要檢討一下法務無量誓言學我問你聽過幾多少經仲行諸法無量道法只是釋迦牟尼佛的法你都是聽得很少、哦、法道無上誓言性更加不是那麼容易凡是出入道場、啊、都要去沖一次涼這樣你一日出幾多少次你就沖幾多少次了、哦昼夜落事修道无有更迭不要睡觉做不做得到日以继夜时刻不昧这样经三七二十一日一心持咒精进不懈那我发誓经呢即刻在你前面现身摩顶受记令到你开悟包你开悟、哦、你能够这样做三七日不睡得唔得？一心持咒，精进不懈，做唔做得到？阿难白发言：世尊，我望如来无常悲悔啊，心已开悟，自知修正，无学道成，末法修行，建立道场，云何结界？合法世尊清净鬼则。阿难呢就话：哦，法咁样教我，咁样做，我已经明白啦。我一定自己知得 道，知道咧依照咁样修行，一定证得呢个无学道。但系响末法时代啊，建立道场应该点样结界啊？点样结界先符合法？就系释迦牟尼佛，世尊就系古法。怎样结界先符合现在法和过去法和一切法的清净规则呢？阿能前边呢，请问摄心云何安立道场？法已经答是摄心名为戒，先得戒体，然后持四根本大戒，然后一心持咒，然后结界。阿能现在又问了，怎样结界？怎样是叫做结界建立道场？咁仍旧未明白，所以佢话我而家希望佛慈悲，大慈大悲咧，多分开悟开示咧，我已经开悟咗，知道呢个圆通本根，又知道入道嘅方便，依照咁样去做咧，就一定系成阿罗汉、成佛道啦。但系末法时代啲人啊，去遠離法咧係好遠嚇，魔鬼好多，又點樣建立道場，然後可以成就結界合法嘅規則咧？咁呢個提出嚟問，所以法就答啦：法告阿難，若末世人建立道場，先採舌身大力白牛，食其身中肥而香草。此牛飲舌生水，其糞微細，可取其糞和合煎騰，去泥以泥其地。若非舌生，其牛臭味不堪塗地。別依平原遷去地皮五尺以下，取其黃土和上煎騰，沉香蘇合、糞落、鬱金、白膠、青木、零零金松及佳舌香，以此十种细罗为粉，合土成泥，以土上地方言降落为八个坛。呢度咧，阿能问法点样结界，法就话俾阿能听，用呢种方法去结界啊，就结界建立道场。第一，要採呢個舌生大白牛嘅糞，和合呢個煎騰香啊嚟塗呢個地。第二咧，要採如果冇呢一個舌生嘅牛咧，普通嘅牛糞咧係好臭嘅，就要刮呢個地下五尺深嘅地方，然後呢啲泥土先係乾淨。和合呢上等嘅煎騰香咧，再加埋十種香啊，篩咗啲香為粉啊，咁然後咧合呢個五尺以下嘅黃泥咧嚟塗呢個凳上，方同埋圓都係象落大為八個壇。呢個靈驗問句話：壇法有時有利。事上嚟讲咧，系经文话俾我哋听，我哋可以明白啦。理上嚟讲咧，系有所表法嘅。若果我哋仲令念咒啊，唔知道系点样表示法门咧，咁我哋虽然系事上依照去做啊，都得唔到利益噶。所以咧，我哋一定咧要明白為乜嘢要攞呢啲嘢，又咁多香，又咁多泥，又點樣又結嗰個壇，為乜嘢要咁樣做咧？係有所表法嘅。咁而家咧，我哋首先睇下點樣表法啦。舌身係表呢個增而法性嘅理體，大力白牛係表示我哋眾生每個人嘅自性清淨。所以根本字香草表示闻思修身慧，清水表示持戒清净啊，糞呢表示定位，入定的时候产生这个智慧，因为从这个大白牛，大白牛是从这个理体用这个理体从闻思修 啊，这个三位，然后持戒清净，然后又戒而生定，因定而发慧。这个就表示熬食清水，清水出这个法。哦，煎腾呢是表法呢，是说首令阎王耳目圆通，是最高级的了。牛饮水是食草而出香饭，表示我们修行的人呢，从文思修又戒生定，因定发慧。粪和这个煎腾香和泥，用这个泥来涂地呢，是表示修行的人以三无漏学和耳目圆通，是能够自己分集法身，是成为修行的僧因。哦，煎腾是代表什么呢？煎腾即是白腾香木，是翻译中国呢叫做耳落，沉水即是沉水香，这些都容易拿得到的。苏合呢，据说是出于波斯国，是一种香膏之类。芬洛呢又叫做乙香，是出于 红海、啊，它花呢是淡白色带黄的。郁金呢是出于这个秦国，二三月呢就开花，四五月就结实，有十二块叶，啊，是百草之中的精英来的。白胶呢是个事好像白样事这样，啊，它结的果实呢好像一个雀仔蛋那么大，能够除这个恶气，害这个苍疹的，这个是一种药材。青木呢是一种草根来的，是能够呢这个掩瑰，如果被鬼砸呢，用这些青木呢是来或者是煲水，啊，或者呢是放在他的身上，都可以令到他醒，啊，等于甘草一样的。令令呢就是说这个南叶志话呢是一种药草的名，出于这个令令棍，生骨之根，叶呢是很结的，即是很结实，很硬硬，很硬的，能够止睛明目。哦，甘松呢是出于这个贵州，能和众香呢可以除这个腹胀的病，可以下气的。佳舌呢叫做丁子香，啊，服得耐呢就能够令到人家的身和口都香的。场地呢就是《墨部》所讲的滑地为场，古人呢是说荒土为腾，脆土为善，这个是读了善字。荒土呢就是起土，脆去脆呢即是素材，而家呢结这个戒建藤的时候必先要脆这个地，啊，挖了地面那层污糟的地，啊，为藤，然后以这个黄土种香合为例，涂响个地的藤的中庸。咁而家咧，好似呢十種香都好能揾得到，啊，有冇阿慈師有冇去掘五尺下嘅地咧？咁或者響後邊公園可以掘得到係嘛？咁啊，如果唔係是生嘅白牛啊，佢個糞咧係臭味，唔可以塗地，表示乜嘢？唔係上根利智嘅人冇辦法收呢個禪定。哦，别于平土地呢，不是这个别于平地呢是表示六寿用根，是平常人都有的。千地五尺以下呢表示破财五阴，黄土呢表示中道法性，煎腾十种香呢是表示具足十种戒法，十种戒法听过没？不揭戒、不破戒、不迁戒、不杂戒、除盗戒、无著戒、自所赞戒、自在戒、除定戒、具足戒，十种戒。哦，十种煎腾香表示修行的人具足十戒， 呢、这个修行人都几咁几犀利啦，啊，都几能玩嘅。十种香而罗为粉咧，磨咗为粉咧，啊，附表示乜嘢？表示十种戒，呢十种戒咧，互是互用，唔系有地方有戒行有次第，十种戒互是互用，哦。开土成赖呢是表示戒成区急，戒同埋修都一齐修啊。以土上地呢是表示以不生不灭的中道法性啊，同埋呢个戒成妙修作为因地的心。方言象落呢是表八正道，是摄于八邪。八个方而佛言，言而佛方，表事不外理，理不外事，事理现样，现实同归。这个表法是相当有意思的。令严问句话，他说上根之人呢，但不除分别啊，三种相作，世根相作，世界相作，众生相作，业果相作，叫三种相作。三缘缘故，三因不生，同性自歇，歇即菩提，前面讲过啦。啊，唔执着就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就譬如以白牛饭和呢个煎炭。啊，而果仲未能直下狂心动，歇歇即菩提咧，就更加要修呢个两种决定义，就响六根门头咧，系破五阴嘅运作，得到呢个圆明觉，即系恢复呢个真心，无生灭性，以呢个不生不灭嘅心为本修因咧，啊，而同埋以呢个不生不灭心为本修因嘅因心，同埋呢个戒。护摄护庄严咧，就可以成就呢个妙因。譬如黄土和十种香，啊，呢个系表法。好啦，而家讲藤中结咗藤啦，嗱，方言降落，画咗界，结咗藤，用十种香吐咗地啦。咁而家咧就讲咧，藤中应该系放啲乜嘢咧？咁藤中庄严布置啦。藤心至一金银铜木所造莲花，花中安呢个钵，钵中咧系先盛八热嘅露水，啊，水中咧就随安所有嘅花叶，啊，彩白圆镜各安其方，围绕花钵，镜外建立十六莲花。十六香炉更花敷设，一个香炉一朵花，一个香炉一朵花更先敷设吓。庄严香炉纯烧沉水香吓，无令见火。哇！布置起上嚟都唔怪你哋咁忙吓，布置起嚟都几都唔系几咁简单吓。佢话嗱，藤中啊，是一个金银铜铁木所做嘅莲花。是看你们每个人的力量，啊，用金做又得，用木做又得，啊，随力而为。藤中呢表示中道的因心，真而理体。莲花呢表示因果同时。金银铜铁木那些呢表示理体就不变。理体是不变。本来呢不是因果，但是能够随缘。不变个体有随缘个作用，所以成为一切因果。钵，印度话叫做应量器，吓，翻译中国叫做应量器，表示呢个事同未理系相应。白热露水咧，系表中道首令而王妙定。水中翠安所有花叶咧，表示二运文分文收。这个金刚三昧是修这个中道的妙慧， 取百现镜各安其方咧，系表示众生本有八色吓，啊，本有八色，系有四智，系其大现镜智系最高嘅。依呢个八正道而安立，因为我哋能够持守呢个八正道咧，修呢个八正道咧，就可以展色成智。咁所以咧就系话八正道咧，依呢个八色而安立哦，现。围绕花钵咧，就表示呢个妙智，照依呢个妙理。镜外建立十六个莲花，十六个香炉，系表示从圣起所起嘅智慧花戒得香。哦，花同埋香，表示智慧花同埋戒得香。每一種都要十六種咧，係表示自行八正道同埋化他嘅八正道。更花敷設中嚴香爐咧，更可以即係表示戒香、慧香互為莊嚴。純燒沉水無靈見火，表示修持呢個無上妙戒咧，不為呢個惑業所污染。哦，呢個就係行中嘅。所布置咧係表法，第三點咧就講到呢一個藤中裏邊所供嘅物，藤中要供乜嘢物咧？咁係彩嗱彩白牛耳至十六器，以為煎餅，並知砂糖油餅以味蘇合。墨姜、純蘇、純墨，依蓮花外各各十六，圍繞花外以防之法及大菩薩。每以食時，若在中夜啊，取墨半升，用蘇三合，藤前別安一小火爐，以兜流婆香煎彩香水，沐浴其藤，炎嶺猛刺。头时酥麦，依焰炉内啊，烧令腰震，响法菩萨。其实法菩萨系咪真系要食呢啲嘢咧？系唔系嘅？呢个系表法吓。前边所讲嘅咧就系布置庄严嘅坛中嘅布置，而家系讲坛中所供养嘅物质吓，有乜嘢啊？第一。就煎餅，第二是以牛奶和呢個砂糖，第三牛奶同埋油面做餅，第四用呢個牛奶同埋米嚟煲粥，牛奶粥。第五咧係用呢個牛奶和合做好咗香味啊煎嘅汁啊成蒸糕啊。第六咧。就是以呢個墨啊浸呢個姜，第七順以煉成酥，呢、這個就係芝士啦。哦，第八咧順花蕊所成嘅墨，哦，每一個都每一樣嘢都有十六著碗嚇，圍繞響呢個花外邊。啊，咁為乜嘢要呢啲嘢咧？咁而家又講表法啦。以等八物咧，即係呢用牛奶嚟所做呢個八種物件咧，表示清聖所起嘅善業法味，即係八正道嘅道味。啊，各個十六係表一一正道咧，各個具足自行化他兩種嘅八正道。啊，自行八正道化他八正道就十六，以花。以防之法及大菩薩咧，表示以自己所修所證嘅善業道味咧，係讓契法果啊，契合法所證嘅果德。每以食事啊，即係每日中午食飯嘅時候啊。若果在中夜咧，法就不受食咯。咁為以咧呢個蘇墨係燒呢個。煙燒起呢個蘇麥咧，令呢個煙咧 係浸咗之後咧，就有一種好香嘅味，香味嚟降法。五中夜中表示知性所證嘅中道妙理啊。墨為花之精啊，蘇係牛奶之精，都係味之中最上味，表示以門言通呢種妙理咧，係修行之中最妙嘅。哦，半星，半星係中數，三合係成數，表示呢個中道咧具足三德備藏。行前另外一個小火爐咧，表示妙觀察智。兜流憑香咧，係據說咧係出於呢個海邊國嘅，係或者講係出於呢個鬼神國。呢、这個中國根本就揾唔到，但有啲人就話白茂香咁。如果揾唔到咧，攞白茂香代替或者都可以嘅。用以煎水沐浴其炭啊，即係用呢啲香煲咗香水放落個炭嗰度，然後個炭乾咗之後咧，然後再燒。咁呢個表示戒根清淨，呢、这個咒力咧能夠除疾，正坐而行具足啦。啊，持戒係正行，呢、这個持咒咧係助行，表示具足。然後咧令到佢猛刺啊，投以蘇墨於呢個炎爐之中咧，係表示以呢個妙理。投於呢個妙智之中，從呢個妙心咧而起呢個妙行。燒領煙燻咧，表示初於夢中入流夢夢所啊，甚至到咧係所入寄咩啊？所入寄望動靜而上了然不生，而是漸增夢所夢盡，盡夢不至各所各空，一路咁深入落去。咁啊，各所各空之後點啊？空性現明，空所空滅，啊，生滅滅已，寂滅現前，然後點啊？發現超越，世出世間，哦，呢、这個就成就啦，哦，呢、这個時候咧，超越世出世間，超五座上合十方之佛所證嘅妙理，咁、这、呢個叫做享法菩薩，你能夠證到耳目言通，啊，解六結，證心空，啊破五音，超五浊，咁就成佛咯。法菩萨都欢喜，就等于发供养法啦。哦